爱一碰就会碎，你的笑容对我是一种浪费。 春去秋来，一阵冷风吹，窗前的花已枯萎。 浮萍无根，花很美，雪花无心化成水。 用心酿造的酒惹人醉，你的多情让我心碎。 到底是谁伤害了谁？ 为什么遍体鳞伤才后悔？ 到底是谁伤害了谁？ 只能留下一行滚烫的泪。 到底是谁伤害了谁？ 为什么让我陪你同流泪？ 到底是谁伤害了谁？ 爱的世界两个人 了谁？ 爱的世界。